送情郎，送。

Thank you. 见怪声，你在你家里打表呀，我在我家里忙，衬衫的那块链儿呀轻没扎，送不上怪忙。 手哈哈板，脚哈哈还直，哎呦呦腰肌腰没有嘿，脚真刺的奴家笑双双，哎呦疼死奴家了，哎还有疼死奴家

山坡坡上的野草已经熟了，劝一声你不到来你别莫讲，哎樱桃好吃要用饭睡觉，哎呦樱桃好吃要用汗水浇。山坡

谁